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97集《恶嫂在灵》三。两日后，天放晴，沈妙起了个早，出门在院子里看沈秋和沈信比剑。大冷的天，二人比得更是大汗淋漓，周围中护卫也都暗自叫好。正是兴致高昂的时候，却见沈老夫人身边的丫鬟喜儿跑了过来，只说沈老夫人让大家赶紧去荣景堂，娘家的表小姐和表少爷来了。沈秋挠了挠头，好奇地问道， 哪个表小姐表少爷？我怎么不知道？ 罗雪燕倒是很快就明白过来， 是老太太娘家那头的亲戚吧，原先也没听过，倒不知怎么突然过来了。 沈信没什么反应，沈老夫人是他的继母，可是沈老夫人的出身注定他上不得台面，这么多年来那头娘家人也一点消息也没有，只知道是苏州那边的人，不过千里迢迢来到定京，又是小辈，沈老夫人如此看重他们，只得前去做做样子。沈秋放下剑，同沈信回去换了件衣裳，一回头却见沈妙站在门口，神情有些冷硬，不由得走过去问道， 妹妹怎么忽然不高兴了？方才不是还好好的？ 无事。沈妙回过神来，看了沈秋一眼，笑道，带几人到了荣景堂，老远就听见沈老夫人的笑声。沈老夫人自从沈清出事之后，每日都沉着个脸，哪里有过这般开怀的时候。沈信和罗雪燕都有些诧异，几人踏进荣景堂，便瞧见陈若秋一房和沈贵一房竟然都在。沈老夫人面前此刻正站着一男一女，沈老夫人见沈信他们来了，便对跟前的两人说道， 这便是你大伯父一家。 说罢又对沈信道， 这是我兄弟的孙子孙女冠生和楚楚。 金冠生，金楚楚。那二人闻言连忙转身冲沈信一行人一一行礼。沈妙站着不动，目光平静地打量着眼前二人。金冠生今年18，金楚楚今年16，皆是芳华好年纪。金冠生生的普通，略有些微胖，不过胜在肤白，颇有些文气，穿着一身褐色长衫，布料已经算是不错的，剪裁也大方得体，只是一双眼睛中却是若有若无地透出些精明的光来，将那点子文气损得一干二净。这金楚楚倒是生得十分不错，也许沈老夫人娘家人自来都长得好，金楚楚生的竟与沈老夫人轮廓有些像，小家碧玉的模样。不过比起沈老夫人年轻时候的锋芒，却是收敛的多了，樱草色的香绢石榴裙，秋香色的并蒂莲大褂子，也是极为的讲究精致，花容月貌却好似极为羞涩腼腆，怯生生的说话行礼，眼睛却是直直地盯着地面上，不敢抬头看人。待同沈妙问好的时候，沈妙便笑道，表姐怎么只看着地下呢？地下可没有我的影子。金楚楚一怔，抬起头来，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他，又看了看沈老夫人。沈老夫人顿时皱眉道， 楚楚刚来有些怕生，虎丫头你客气些。 沈老夫人毫无顾忌的护短，顿时让沈信几人面色变了变，他们可不会为了一个并没有血缘关系的不知道哪门子的亲戚而让沈妙委屈，对金楚楚的态度立刻就有些冷淡下来。沈老夫人浑然未觉，倒是沈元皱起了眉头，不动声色地看了沈妙一眼。沈妙笑眯眯道，怕生啊？没事，多住几日就不怕了，这里嘛， 总归是会熟络起来的。他的话语似乎亲切，还有些难得的热络，不过听在有些人的耳中，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荆楚楚对着沈妙腼腆的一笑，又低下头去搅着手中的帕子，好似多看一眼便会红脸似的。倒是一边的金冠生对着沈妙笑得温文尔雅。沈妙的目光压根就没有落在金冠生的身上，他盯着荆楚楚，却能听到自己磨牙的声音。荆楚楚总是这样羞涩腼腆，毫无心机，总是怯生生地低着头，好似人人都能欺负他。所以事发时候看到他与沈秋酒后躺在一张床上，众人才会辱骂沈秋禽兽不如。而谁又能想到，这样纯洁如同白纸一张的姑娘，最后却给沈秋戴了绿帽子，还因为误杀奸夫让沈秋进了大牢。那些嫁进来后时常出错的军务，沈秋从马上摔折的腿，大约全和荆楚楚脱不了干系。而最后的最后，沈秋的尸体被人从池塘里发现，而荆楚楚却卷了沈家大房的银子逃之夭夭。最毒妇人心啊，沈妙却觉得眼前这张兔子一样温顺的脸却是比蛇还要毒辣。毕竟沈秋虽然不喜欢，娶了荆楚楚后还是诚心相待的，以沈秋赤诚的性子也断然不会让荆楚楚吃亏。但是荆楚楚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眼狼。沈妙一直盯着荆楚楚看，饶是沈秋这样的粗心肠也察觉到了不对，疑惑地问道： 妹妹。 金冠生也问道： 哎，五妹妹怎么一直盯着楚楚看啊？ 荆楚楚后退一步，有些紧张地侧过身子，让金冠生替他挡住沈妙的目光，好似十分害怕。沈妙微微一笑：啊，表姐生得实在太美了，不小心就看过头了。沈月咬了咬唇，如今沈妙容色渐长，已经夺了他不少风头，眼下又多了个荆楚楚，他心中难受极了。荆楚楚脸一红，小声地对沈妙说道： 妹妹才是生的美。 沈妙一笑，不置可否。沈老夫人轻咳两声，说道： 既然楚楚和冠生已经到了，就是咱们府上的客人，都是一家人，五丫头大哥，你们平日里多带着他们转转。 明明还有沈园和沈月，再不济还有沈东陵，沈府又不是独独只有沈妙和沈秋两个孙子，却偏偏过来嘱咐他们二人。沈妙的唇角微微一勾，看了一眼低着头的荆楚楚，笑得十足温和：我自然会好好照顾姐姐的。她本来平日里容颜清秀，可在这一屋子女眷中竟有一种特别从容不迫的气度，而方才绽放的那个慢条斯理的笑容更是有种说不出的风韵。荆楚楚还好，金冠生却是有些看痴了。瞧见沈妙如此，沈老夫人也是极为满意，笑着说道： 既然如此，你们就都下去吧，我还有些话想与楚楚这丫头细说。哎呀，这么多年未见，也不知道家里好不好。 沈老夫人一派慈爱的模样，落在陈若秋眼中顿时有些异动，然而她只是恭敬地应下，便随着众人一道走出了荣景堂。荣景堂外，金冠生却是对着沈妙说道： 五妹妹平日在家喜欢做什么？ 沈信和罗雪燕走在最前面，尚且没有听见此话，倒是沈秋闻言便警惕地走到沈妙身边，看着金冠生没有说话。沈妙微微一笑：啊，也没什么，看看书而已。 正巧我在府中也喜欢看书。 金冠生笑道： 大约可以和表妹讨教一下。 沈妙扫了他一眼，目光中包含的轻蔑连沈秋都察觉到了，有些意外，沈妙为何会对一个第一次见面的人如此不友好。只听沈妙说道，算了吧，表哥府上的藏书想来也不多，与我讨教吗？还是回头让人送几本书给表哥吧，都是孤本呢。这话竟是不加掩饰地嫌弃对方出身微寒，金冠生的脸色一下子就僵了。荣景堂内，沈老夫人正拉着金楚楚的手，慈祥道， 小小年纪出落得如此水灵，哎呀，这年纪不知道说起了没有啊。 金楚楚小声道， 回老夫人还不曾。 哎呦，不曾啊。 沈老夫人的笑容更深了些， 你这般相貌心性，要是能做我沈家的孙媳妇儿就好了。 金楚楚低着头，脸更红了，手却是渐渐握紧。他们金家不过是做普通商贩的，听说祖父有个姐妹在定京发达了，这才派他们侄孙二人上定京城，巴望着对方能够提携一二。早在到了沈府的时候，金楚楚就已经被沈府的富贵晃花了眼，若是能嫁到将军府，那一辈子可就吃穿不愁了，还是大户人家的夫人。金楚楚心中哪有不激动的，只是面上却不能表现出来。沈老夫人拍了拍她的手，笑着说道， 你这年纪倒是和老大家的秋儿很是相配，咱们秋儿如今也是副将，更好的是她现在还尚未婚配嘞。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